先跌了3.8毫，比亚迪股份277.4跌10.8，融创中国12.3毫，六跌1.82，恒生中国企业85.2毫，六跌了1.66，碧桂园服务47.25毫，跌了5.35毫，京东集团304.4跌了6.2。外币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2，日元113.68，瑞士法郎0.921，加元1.284，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港金系报16,6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69.46美元，卖出价1,769.85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2，冇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18个表列处所扩大咗，要使用安心出行食肆嘅负责人林先生。 啲学生咧，个个都话自己唔够15岁嘅，真啊，冇得查佢身份证噶嘛。 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陈文山 系要谂得再长远啲，唔会喺一个感觉上好似系朝令夕改嘅环境下，其实好人心惶惶。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立法会换届选举12月19日举行，选出90名有承担、有远见的代表，当中20人来自分区直接选举，40人由选举委员会选出，30人由功能团体选出，为香港开创未来，为我哋建设更美好的家园。你的一票好重要，为港为己投一票。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易葵龙派人找女儿易群仙，但是易群仙不想回家，陈延年冷静指挥，叫人带易群仙跳窗去到法文进修馆躲避。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1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张凤平。 村上春树的《没有色彩的多奇作》和他的《巡礼之年》，当中的《巡礼之年》是什么来的呢？《巡礼之年》是李斯特的钢琴独奏专辑，记录了作家的一段壮游的经历。小说中巡礼之年出现的地方呢，就是多奇作在东京的大学孤独生活的时候所听的作品。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是李斯特的作品，我想必然是那张专辑的第8曲《乡愁》。一开始那段非常不安定的情绪，以及之后那些温暖的音阶吧。村上春树的小说总会有音乐，小说和音乐的结合非常值得大家细听。 不过巡礼一词则有着更深刻的意思。巡礼在日本有独特的意思，大概可以理解为带有明确目标的旅程。例如神社巡礼则带着有朝圣的意味，又例如日本思想家和十哲郎的古寺巡礼，则是作家记录奈良一带佛教寺庙的作品。所以巡礼和旅游不同，旅游可以无所用心，但是巡礼则带有自我必须完成任务的意味。有时候人就是必须要到某一个地方检视自己的过去，放下悬而未解的结。 这一次多奇作的《巡礼之年》对解开他的心结非常之重要，而正因为是巡礼，多奇作是有了充足的准备，亦都有女友沙罗在心理上的支持之下出发，从东京回到去名古屋，那就为小说建立了疗伤的气氛基调。当他发现他的好友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绝交的时候， 佢就更加能好好咁样去面对佢嘅过往。如同村上嘅短篇文章《第一人称单数》，有阵时唔理你有或者冇做错啲乜嘢，遗憾同埋伤害就系会出现。点样活下去先至系一种学问。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没有色彩的多奇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作者村上春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领域网络文化土色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昨日是南京大屠殺的84周年紀念， 是 10月13日叫做公祭日。 嗯， 其實南京大屠殺是不止一日的，是連續六個禮拜。 是啊， 今天是南京大屠殺的第二日。 嗯， 所以我們今天仍然跟聽眾一起分享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個慘痛的個記憶。 嗯 哼，當然就不僅止講南京大屠殺的，南京大屠殺呢個地方嘅南京啊，都係一個好有價值、好有意義嘅古城。 係啊， 我哋亦都兼講埋南京嘅人民風景。 嗯嗯。 咁啊，喺直播室度就有呢個中國文化研究院嘅院長邱日博士。 係，大家好，大家好。 基永博士。 係，大家好。 咁啊，兩位應該都去過南京啦，係嘛？ 我去過13次。 13次啊，好好 有原因嘅，有原因嘅。 自己點講啊？梁基永去過幾次啊？ 我話最近一次係5年前。咁我來前前後後我冇休日咁多，我大概係5、6次到應該有嘅。 哦，我同你差唔多。 係啊，咁你最近一次係幾多年前咧？ 哇！我冇啊，你噶，我仲遠啊，我應該係2008年啊， 係 已經到而家啦，加埋都而家成13年啦。 咁你牛 都係十三，都係十三。 你第一年去係幾年前啊？ 一年去係1998年。 1998年。 當時係火車去到安徽嘅合肥，合肥搭巴士，即係當時咧有一個咧係叫做深圳北站，但唔係而家嗰個，有個好低嘅深圳北站。 係。 然後就搭火車去到安徽合肥，合肥搭巴士去南京。哦。當時係咁樣去。 梁基永你第一次去几次？ 我第一次去咧就已经可能讲紧系90年代末啦， 吓，差唔多98年， 系啦系啦系啦。咁你去第一次？ 我就最早啦，如果咁讲，因为可能我年纪大， 系咯。 我第一次去南京1980年， 哦， 啱啱开放嗰阵， 系啊，真系啱啱。 喂，咁不如你先同嗰阵时讲起，你嗰阵时见到个南京系点样咧？ 其實我後尾到最後我一次2008年去嘅時候咧，變化當然好大啦。 嗯， 但嗰時都有啲樸素感，有啲即係悲情啊，仍然有一種悲情嘅感覺。1980年嘅時代，咁亦都係冇咁現代開放啊，即係冇咁開放改革，嗰啲硬件乜都冇噶啦，都係好樸素。嗰時啲人都仲係著緊嗰啲咩叫做人民裝， 藍色、綠色、 藍色、 正式裝啊，各方面仲係好樸素嘅地方。咁好啦，咁其實梁基永你或者話休日講先13次咁多，你即俾一個 有原因嘅，就因為當時嘅一個好朋友咧係南京嘅，我成日都要去南京探佢嚇。咁總結就係我極喜歡南京，因為咧就好嗱，老實講我又唔覺得好熱喎，三大火爐，因為事實上香港都好熱，我唔覺得好熱。第二咧就係嗰種人民感覺好重啊。人民嘅氣氛，即係嗰種文化氣息好重。第三咧，其實都要講下，因為好近上海，而上海個排外好犀利，我覺得當年嘅排外好犀利。而南京，哇，去到感到如沐春風。然後當時因為南京大學啦，咁南京大學都係名校啦，咁佢個語言係好強嘅，咁我當時就成日都去南京大學交往，所以對南京個好感係好好嘅。我就嗰陣時諗咧，如果我去翻大陸咧，三個地方俾我揀，南京係一個。廈門是一個，成都是一個，而南京因為它方便，然後那種有北方和南方一起合璧的感覺，我覺得很好，既有北方的豪爽，有南方的細膩， 而且南京的嘢食我都中意，所以嗰時就好中意去南京嘅，一去就去到十三次，最後一次咧就2012年應該係， 十年前都差唔多啦 ，因為跟住就好少再去，就主要去翻其他地方啦。 阿梁基永，你對南京嘅感覺點樣？ 嗱，我其實咧，我喺江蘇嘅城市裏邊咧，我最中意嘅係蘇州。 哦， 咁就 小橋流水喎、 啊，系啦， 你中意蘇州， 我中意嘅蘇州，咁、哦、所以我去蘇州嘅次數係 嗰度美女多喎、啊，係 冇錯， 蘇州美女主要喺上海，其實係你去蘇州見到美女嘅，我見過好多次啦， 係嘛？哦，咁南京咧，我基本上係咁嘅，嗱，我就同優人唔同，我好少有專門係去南京嘅經歷嘅，咁我個印象中，我五六次去南京咧，就基本上都係每一次都係唔係去上海。兼去南京就是去蘇州兼去南京咁樣嘅，咁嗱呢度其中我覺得有一個現象咧就比較有趣嘅，就我係最近了解翻嚟嘅就係話咧，其實喺江蘇普遍江蘇人嘅心目中咧，佢哋覺得佢哋覺得南京咧就嗰個不怎麼樣嘅地方，嗱其實有一個現象好有趣嘅就係話，即使當年南京作為首都嘅時候啊。一到禮拜六日咧，係嘛？你應該睇過呢個資料就係、是、所有嘅嗰啲高官，因為當時係首都嘛，所以啲高官同埋富豪咧就全部去曬上海，嚇、到週末好啦，咁然後到星期日晚啦，啊佢哋又會如冠而翻去南京，咁、所以咧呢個比較有趣嘅就喺而家江蘇人嘅心目中咧，佢哋都啊覺得南京係即係。不怎么样，起码佢唔系一个一线城市啊嘛。 江苏人觉得南京系安徽嘅京，叫徽京。因为咧，如果你睇地图咧，南京隔篱就安徽。其实南京无论南京大学，甚至南京嘅主要人口咧，好多来自安徽。啊、所以咧，江苏人咧其实睇唔起佢咧，通常就叫做徽京嘅。 系、哦，哇！呢、這个有呢、這个叫徽京。這個其实呢个现象都几有趣。 因为如果你睇以前两江总督咧，个、府就喺南京啊嘛。 系、 因为两江总督要埋安徽噶嘛，江苏、安徽、江西噶嘛，所以、但系而家调翻转，因为江苏设咁设法咧，佢就唔中意南京嘅。 但系咪有一段时间系住安庆？ 有一段時間係， 係嘛？兩江總督係有一段時間 冇錯嘅，冇錯。嚇，冇錯。 咁所以佢並唔係一開始就， 其實中間有個好大嘅調整嘅，因為太平天国啊，做咗好大嘅調整。 係啊， 不過有樣嘢咧，就應該同聽眾公佈一下嘅，就最近呢、這個啱嘅啫，啱嘅消息啊，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咧，就將南京列為中國嘅文學之都，啊，即係話意思，即係話全中國咁多城市咧，最具有文學嗰個意味內涵嘅城市就係南京。咁點樣南京會同文學掛鈎咧？嗱，你睇咗幾套重要嘅依個文學作品咧，大著咧都同南京掛鈎。第一本就係《龍紅樓夢》，曹雪芹 係光明即祖， 佢其實佢嗰、那個。經歷啊，未搬去北京之前，佢連童年時期嘅所有嗰啲咁樣嘅豪華生活之旅，《紅樓夢》描繪咧，全部喺南京發生嘅。 係， 後屘先抄家，雍正抄家先搬去北京啊嘛，然後先開始寫《紅樓夢》。但係佢嗰啲咁樣嘅描繪啊，佢嘅印象啊，佢嗰啲生活全部係南京嘢嚟嘅。呢個係曹雪芹。第二本咧。就係、是、呢個湯顯祖嘅《牡丹亭》。江顯祖咧就係、是江西林川人，但係南京係佢嘅第二鄉故鄉嘅，應該係，因為佢考進士嘅時候之類都喺南京，亦都喺南京做過官。咁、佢寫呢、這個《牡丹亭》，講呢個係 杜麗娘， 杜麗娘嘅咪驚夢啊之類，全部都喺南京發夢嘅，各方面全部都係南京。 喂，咁應該 柳夢梅有温州人， 但係但系呢單嘢又講到又有廣東粉嘅喎，咁可能廣東都可以作為第二文化名城啊嘛。 唔係，佢仲唔止啊嘛，佢唔止啫嗱，仲有第三本咧，都係我哋文學名著。點解叫文學之都咧？就係吳敬梓嘅《儒林外史》。吳敬梓就係安徽人，但係佢亦都係長期喺南京。 其實《桃花扇》都有關咁。 係啊，冇錯，孔尚任嘅《桃花扇》又係南京、所以你叫南京做文學之都就係絕無。 咁啊 係， 即係如果喺我覺得咁啊嚇，即係喺文學史上咧，南京係確實係重要過北京好多嘅。嚇、啊，即係因為。南京咧，如果從歷史上講啦嚇，咁啊所謂六朝古都啊嘛， 幾當骨啊嘛， 係啊，其實佢所謂六朝就基本上就係講南北朝啊，咁啊幾個南朝都喺建業嗰度 共齊兩齊 啦，冇錯， 加埋東晉，加埋東吳，六朝故都，我哋講， 再加明代嘅某段時間。 明代呢個朱元璋， 冇錯，某段時間 加埋太平天國， 咁再加埋蔣介石，蔣介石係 蔣介石， 係啦。 嗱，所以問題就話呢個南京再同個歷史掛鈎又好重要。 係啊， 但係咧嗱，我好細個嗰時咧就聽人哋有咁講法，就話咧南京咧風水唔得。 嗯， 佢話凡係喺南京建都嘅咧不長久啊。咁而家正諸於我哋啱先所列舉嘅呢啲，基本上都係事實。啊、 全部短命王朝， 其实唔系应该咁讲， 短命、啊。 其实喺南方建立嘅都系不长久嘅，咁你杭州都系啦，系、嗯、嘛，南宋都系啦， 系 最短命嗰个就南齐，23年，跟住咧就系、是、到南唐，南唐李后主啊，南唐啊，都系喺南京，都系短命嘅30几年嘅啫，39年到。 蒋介石会唔会仲短啲啊？ 仲短啲啊 ！睇下蒋介石仲短啲。 其实如果综合起上嚟，蒋介石系短的， 最短噶。 系啦，咁啊，啱先其实邱日讲得啱嘅。其实如果深层挖掘落去咧，就喺中国嘅南方嘅建都都系唔长久的。 军事史有个解释嘅，就北方咧，因为佢能够做一个大嘅动员同大嘅集结，所以佢长期系北方压落南方系得嘅。南方系幽灵为主，好多河水，好多 冇得守， 系啦，唔单止冇得守，而系好难团结一大堆人。即系北方杀落嚟可能几十万，南方就好难。咁呢个系一个好粗浅嘅解释嚟嘅。 咁啊系，所以咧就我哋中国人啊好中意即系归咎于啲。 运气 咁但系 但系梁基荣我嗱、我又问你一个问题，你又何以见得话南京嘅风水唔掂咧？ 近代三次屠杀喎、 嗱、如果我去睇过咧，以我有限嘅知识嚟睇咧吓，其实南京嘅形势系好嘅，即系佢 三面环山，中间一条长江， 龙盘虎踞， 应咗嗰个风水学所叫做山环水抱， 冇错。 啊，咁啊点话冇风水啊？ 系而家仲有玄武，系嘛？咁样咧，所有嘅位置我去睇过嘅，即系基本上好嘅嘢就有齐噶噃。 系 啊，即系一般正常。 衰喺边度咧？ 衰喺边度？衰喺边度？我真系唔知道。 嗱，我讲俾你听啊， 系 我有研究啊。 哦、OK， 咁你嚟啦，你 点解话六朝建都全部都系短命王朝咧？ 系 嗱，你因为咧呢个话佢风水好咧、就嚟自诸葛亮有句名 言， 就话叫做中山就龙盘， 冇错。 呢个就石城就虎踞， 系龙盘 虎 踞、 所以个龙盘虎踞都系嚟自诸葛亮。但系后来诸葛亮冇嚟唔知嘅，要佢咁劲啊，呢个八阵图又成啊。估我懷疑啊，係諸葛亮喺度扇啊孫權，你個孫權喺嗰度見到佢，其實即刻根本整個陷阱俾孫權踩落去。根本咧，你話我哋講風水就講要四象有情，叫做左青龍右白虎， 係啊， 前朱武就後 前 朱 雀就 後 玄武 啊嘛。咁你而家我哋講嘅佢兩條龍脈去衝向呢、這個哇，咁啊主要就嗰個龍蒼龍咧就係中山。白虎咧就系、是、清凉山，所以叫左青龙右白虎。但我哋讲叫做呢、這个叫做龙虎有情啊，要咁样做啊。但系咧呢、這个就出问题啦。问题喺边度咧？就呢个中山咧，同呢个清凉山咧系相差10倍。这个就唔妙啦，呢、这个就变咗咧、本来系哇龙虎对住，喂、你要对称先得噶嘛， 唔对称， 个中山同嗰个 青 梁山相差10倍，咁变咗 十倍你先系大细差十倍， 系啦，因为两个地方个问题，你要左对，咁然后你先变咗咁样嘅情况咧，成个南京就变咗温水煮蛙，即系慢慢即系、 反而系局嚟嘅，变成 系局嚟嘅，所以你唔知咧，佢就哇个个唔接，所以咧嗱有人叻啦。朱元璋就建都南京， 啊、 但一建都冇几耐咧，就刘伯温就向佢话：你唔好啊！刘伯温睇到唔掂，即刻叫佢搬，就搬咗去中山嘅支脉，嗰个叫富贵山，嗰度以前有个燕雀湖嘅。朱元璋马上将个燕雀湖填平，所以朱元璋就避开咗，跟住到明成祖叫朱棣啊，嗱呢个燕王朱棣就然后咧就建都北京嘛，咁就冇得事啊明朝，所以呢个系局嚟嘅。所以你啲人唔知啊，你蒋介石都唔知啊，想风水系嘛？你攞南京嚟做呢、這个北京啊，好过南京，我有机会你先讲北京嘅风水。所以呢个南京咧就其实好多嘢都占嘅，但系问题就话你要攞嚟做建都咧就唔系咁掂嘅。 北京咧佢嘅靠山咧就好稳固嘅， 啊，佢所謂北龍啊嘛。咁北龍咧，佢所謂嘅龍脈咧就是天柱山。咁南京呢一條脈咧，即係如果從大嘅地運上嚟講咧，就確實係不如北龍嘅。啊，咁啊，所以北龍嘅氣象咧就強。咁另外一個呢個日亦都講得啱嘅，就係話咧，南京咧其實咧歷史上我哋睇佢咧每一次嘅大嘅戰役咧，南京都係守唔住。基本上， 而且都係屠城嘅結果，都係屠城。佢近代嗰三場 係啦，係啦，喺歷史上嘅嗱，我哋即係如果一路嗱數上去啦，如果南京大屠殺，我哋可以下一 part 再講。其實早喺太平天國嗰 兩次。 逃兩次添， 兩次。 其實那兩次咧，只不過我哋而家好多時候，因為冇一個具體嘅數據， 冇相片，冇數據， 冇相片，冇數據。咁、其實佢嘅慘烈嘅程度咧，據當時親歷者講咧，即係如果估算咧，係不下於日本人嘅屠城。咁、其實嗱，以上一次即係講太平天國嘅攻城為例啊。即系佢呢两次攻防啊，一次就系太平军啊攻克南京，咁再嚟咧就系曾国藩啊又攻一次南京，然后两次嘅屠杀，咁呢两次咧就纯粹系我哋窝里斗啦，系嘛，咪自己人打自己人啦。其实呢一两次嘅战争咧，我谂带嚟嘅伤亡咧，佢嘅总数一定系高于30万呢个数， 系 啊，因为当时。曾国藩的幕僚啊，他们的回忆，但只不过我们印象中就是没有照片啦，同埋因为南京大屠杀当时有很多中外记者都看住，咁咧就有留低嘅大量的人证物证啊，咁但系我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其实就是南京其实真的没有一个明显的守的空间， 系 啊，咁佢嗱佢究其原因呢钱穆先生有一个分析嘅喎， 系 啊，钱穆嘅分析系讲得好好嘅，你有冇睇过？钱穆话：佢话呢一层嘅钱穆不愧系一个智者，佢话中国嘅行政省嘅行省规划啊，根本就唔系一个方便你哋自己内部管理嘅系统嚟嘅， 特登去分开嘅。 佢特登分开嘅，嗱，佢解释钱穆有个解释嘅，佢话我哋睇下今日呢个行政规划，佢话嗱，我哋而家嘅行政规划好多系沿住。宋明以嚟嘅省噶嘛，系、嘛？譬如我哋廣東嘅省嘅規模嘅地圖同以前你宋元睇唔差太遠嘅。佢話當時嘅點解叫咁樣畫個省呢？嗱，譬如以江蘇為例，蘇南蘇北中間隔住個長江，咁如果你話我哋簡單啲畫，咪以長江為界就係啦，係嘛？咁點解一個省裏面會有條長江？過咗個長江都仲係嗰個省嘅噃。咁蘇南同蘇北點解會喺同一個省裏面啊？如果係咁樣，佢嘅解釋就係話。帝王最初的想法就是不想俾你據天險而 分而自知 嘅。佢話嗱，佢其中就特別舉出南京為例嘅。佢話南京而家咁樣嘅情況咧，係根本係守唔住。 好啦，劉基偉，我哋都係休息一陣，聽首歌先，然後翻嚟就繼續同大家講南京嘅人民風景。聽首鄧麗君嘅《小城故事》。 發言人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予以嚴厲譴責。發言人表示報告老調重彈，唱衰香港法治和發展，公然詆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惡意抹黑香港國安法和香港選舉制度，嚴重踐踏包括不干涉別國內政在內的國際法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5,719點，升6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643點，跌2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2，日元113.69，瑞士法郎0.921，加元1.282，人民幣6.367，英磅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3，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67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3.81美元，賣出1,774.32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华南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雷伊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6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南部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天气转凉，周末期间天气清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时间流转，风景依然， 再听收音机。 最近呢两年咧，我就不停发掘香港唔同嘅山径。 旅游乐园，榴莲。 我沿住大潭水塘嘅紫罗兰山径，一路闻住附近好香嘅树木香气，晒住温暖嘅太阳，真系好似去咗欧洲咁噶。其实靓景依然冇变，而家咧我就继续欣赏同埋感受，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好闷啊，不如索下 K 啦。 有冇搞错啊你？解闷有好多嘢可以做㗎嘛。K 仔同其他毒品一样都会伤身都会上瘾㗎。慢慢毒瘾加深咗之后仲会越食越多，堕入 K-HO 嘅状况，容易感到惊恐冇反应，连讲嘢都有困难啊。不如我哋听下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1-3嘅精灵一点，讨论毒品嘅祸害仲好啦。 哇，咁大家都要小心，唔好跌入 K-HO， 咪俾 K 仔 K-O 你。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欧美国家嘅问候语发音部分都差唔多，英美就系 hello， 西班牙系 hola， 法语可以系 alo， 或者系非正式嘅 we。亚洲方面咧，日语就系 moshi moshi。韩文就是音译就是 yobuseyo， 看韩剧就经常听到啦。咁样中国人打电话的时候，点解要讲喂？中国人在电话未传入之前，有冇用喂嚟打招呼嘅咧？根据康熙字典啦，喂嘅解释同喂，即系畏惧个喂咧，系一样嘅，就是恐惧。不过咧，今日已经好少人咁样用啦。咁啊，除咗字典，有人就试过查咗明清嘅四大名著啊。里面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凡夫走卒，都冇用喂嚟打招呼嘅写法。咁如果中国冇用喂嚟打招呼嘅传统，咁有冇可能嚟自国外呢？ 电话在中国是外来物，美国人贝尔在1876年发明，爱迪生成功改良之后推出市场。但是英国或者是美国人讲电话是用 hello， 发音和喂风马牛不相及，只有法文的 V 的发音近似喂。这样喂会不会来自法文呢？电话在发明的第二年，即是1877年就进入上海，那人根据英文 telephone 音译做德律风。上海人在19世纪80年代就陆续可以打电话了。据记载到1900年，英国人开的公司开始经营上海租界的电话业务，包括公共租界，即是英美租界和法租界，用户讲英文法文的都有。一直有一个讲法，电话传入中国的早期，法租界的人用电话多些，久而久之，上海人借用法文的 V 作为在电话打招呼的第一句，后来就变成喂。不过纯属推测，没有实据。当时打电话用英文是多些，亦或法租界的法文比较多，都没有相关的资料。归根究底，中国人为什么用喂，什么时候开始喂，都是找不到官方的讲法，只有不同的猜测。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暇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色无暇，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的题目是讲个古城南京的人文风景，并且纪念这个南京大屠杀84周年。在直播室的嘉宾有中国文化研究院的院长邱日博士， 大家好， 梁基永博士。刚才我们已经约我讲到南京已经入选为中国文学之都，亦都讲到南京嗰、那个六朝嘅古都啊，都喺嗰度啊建立啊，佢哋成为佢哋个首都。咁啊，而家要讲下少少嘅好多人都去过南京旅游，咁啊，讲下少少南京个名胜古迹啊。咁啊，因为去过13次，其实最有深刻印象嘅名勝古蹟，你認為是哪些地方 呢？夫子廟那一帶，即係點解呢？就因為我去到的時候咧，就行過的時候咧，就竟然咧就係見到寫住烏衣巷， 係烏衣巷， 烏衣巷，我嚇咗大跳咧！你感覺就係我哋讀過詩都知啊，烏衣巷口夕陽斜， 哇！原來就喺呢度， 舊時黃斜堂前燕，我心諗呢個就叫烏衣巷，有烏衣巷。其實就好強烈的感覺，但老實講，去到夫子廟咧，你所有嘅六朝啲嘢你就唔記得曬嘅，冇曬嘅。 係， 但係就即係譬如江南貢院啊，一大堆咧，你就覺得咦好多歷史嘅嘢突然間湧過嚟，咁你就開始要消化。咁啊呢樣嘢，第二樣嘢就係、是、即係孫中山嗰、那個 中山陵， 中山陵嗰帶 係 好多塔喎， 係唔單止好多，但係嗰個好好，即係個突然間一個城市去到一個咧係住咗一個郊區，樹好靚，人好多，然後我覺得個整個佈置又好靚嘅。即係中山陵，我嘅覺得啊，比台北啊等等等等啦，即係好多好多，甚至廣東廣州個都靚得多得多。 總統府有去啊？ 總統府去，但係總統府差好多啦嚇，即係感覺上就係、是、 真係太小田啦嗰、 一來後來就好似係後人嘅一種仿製等，似一個片場，我感覺係。 係。咁啊，有日你既然去烏衣巷咧。咁你梗係順便去埋秦淮河啦。 有啊，係啊，秦淮河。 秦淮八豔啊，我哋講其实阿梁基伟点睇啊？秦淮河 嗱，我咧 古时嘅秦淮同今日已经差好远啦，而家都可以游 去。我都系我讲，我平常时秦淮河我去到嘅，我第即系前几次去咧，感觉得一个字靓。 好亮， 亮 都啱，都啱。 連埋啲燈飾啊，布置我覺得亮。哇！尤其你去，譬如話你去蘇州，你去甚至上海，你感覺哇，點解突然間好似個格調低咗兩層 咁？其實係咁嘅嗱。秦淮河咧，我有啲特別嘅情愫嘅。咁我嘅我成日常用嘅一個書齋嘅名叫雙秦淮館啊。咁啊，雙秦淮館嘅來源咧，就係因為咧，我有我嘅藏品裏邊咧有兩件秦淮八賢嘅畫。咁係好矜貴嘅。其中咧就係一件咧就係秦淮八賢之首馬守珍嘅蘭花。係。其另外一件咧就係秦淮八賢之末，就係顾横波啊，横波夫人又系兰花，两幅都兰花嚟嘅。咁我系我心爱之物啊。咁啊，所以咧就对秦淮河真系好情有独钟。咁啊，几次去我都专门去嗰度，但系咧我嘅观感真系同邱一样。嗱，首先要同啲听众解释下，如果有人未去过噶嘛，系嘛？ 咁唔系啊，咁讲，我哋嘅记忆净系二零一几年嘅啫，之后我唔知点。 啊，而家可能填咗唔知啊。 而家可能靓咗好多， okay， 或者靓咗好多，容画靓好多啦吓。嗱，咁夫子庙咧就本来就系江南嘅孔廟啦嚇，以前孔廟嗰度地方有嘅。咁夫子廟門口咧，間夫子廟本身冇乜可記嘅，因為佢裏頭咧經歷咗文革之後咧，裏頭嘅舊物係冇嘅，只係得翻幾塊舊碑，我有睇過嘅。而且我幾塊舊碑咧，仲要係喺嗰啲搭起帳篷嗰啲小攤販嘅帳篷罅之間，你先揾到個塊碑。 啱，你係咪？冇錯， 嚇！我嘅記憶係好鮮活嘅呢樣嚇，因為佢喺嗰個大成殿前面咧搭咗好多臨時嘅帳篷，咁就賣嘢啊！賣嘢嘅時候咧，呢兩塊成化唔知定係可能早啲嘅碑咧，就矗立喺嗰啲帳篷之間。好啦，咁我去睇完之後，咁就覺得真係冇乜嘢好睇嘅。出嚟咧就門口有個廣場，闊少少嘅地方啦。咁嗰度咧就各種攤販嚇。咁然後咧，正對住嗰個大門咧就係秦淮河啦。秦淮河咁啊，呢個名我第一次深印象咧， 掌聲 就係睇俞明白。 係啊，冇錯。 啊，掌聲燈影 淚 的 秦淮河。 淮河， 朱自清、俞承德。 啊，係啊，朱自清啊，俞 明白。 俞明白寫嘅， 各自寫得篇《掌聲燈影淚的秦淮河》。 係啦，冇錯。咁佢兩個人去遊秦淮河嗱，咁我相信佢哋當年見到嘅秦淮河或者個景象，又比我當時去好多。咁當時係有啲遐想啊嚇，諗住呢個地方。咁我第一次去嘅時候咧，佢嗰度已經開始修復李香君住過嘅嗰個迷樓噶啦，已經微樓嚇。咁、但係咧，去到微樓下邊咧又好失望，因為第一上邊唔開放，第二咧我好明顯睇出咧係新修復嘅，即係唔係舊嘅嚇、假古董啦，所謂咁。咁假古董裏頭又冇嘢睇，咁又冇乜睇嘅必要啊。咁嗱，而家要回溯一下，就係話點解秦淮八賢係咁有名咧？咁其實咧就喺而家講翻喺南京啊，喺朱元璋就啱先阿飛哥所講啦。明初嘅時候本來定都噶嘛，係啊，明初嘅時候係佢係首都嚟嘅喎。咁但係咧，去到明成祖朱棣，佢就覺得南京呢個地方唔適合做都城，遷咗北京嚇，佢營建北京。咁其實佢即使搬咗去之後咧，其實南京咧佢係作為一個陪都嘅，咁明代人叫佢做南都啊。咁南都咧原來係有一套名義上嘅行政機關嘅喎、南京有曬六部嘅喎，齊嘅喎， 係 冇錯，同北京係一樣嘅。北京有工部嘅，南京有工部。咁、只不過咧就係南京嘅呢啲係禮儀性質嘅、即係掛個虛銜， 有名冇權嘅， 係冇權嘅、譬如南京禮部尚書或者咩董其昌嘅官衔咪就系南京礼部尚书啦吓，咁啊即系得个名誉性嘅官衔啦。咁但系佢保留咗呢套嘢之后咧，其实喺南京嘅人咧，佢哋嘅生活咧就处于一种个首都搬走咗，但系嗰啲人咧心目中可能亦都以自己系一个古城嘅文化嘅人自居啊吓。咁、而且江南啊，确实系不论系古今，应该讲都系文化嘅一个 汇粹之地嚟嘅， 系嘛？即使放喺今日都系啊嘛。 系 咁，所以咧嗰度嘅人咧又以南都人自居啦，吓、又骄奢淫逸啦，咁、就衍生咗一种特别嘅文化啦。所以秦淮八艳就咁样应验而生啦。咁秦淮八艳之首咧，其实佢哋首尾咧系不相连嘅。马守珍咧同排到最尾嘅顾横波咧，佢哋已经系连见都冇可能见过噶啦。马守珍所处嘅年代正系万历中期到晚期。咁嗰陣時嘅明代咧，啱啱好係一個由衰落轉向 慢慢瓦解的一个开始来的嘛。那他那阵时的秦淮河呢，他据说当年呢为了要跟马守贞，马守贞是名妓，很有名的名妓，排头牌的当时据说是。而且呢他就是才艺识相传。那当时你说他的情人呢是当时苏州的一个很有名的文人，叫做王志登。王志登做生日的时候，这个马守贞为了要跟他庆祝，就专门集齐了当时江宁最声艺俱全的那些歌妓啦、唱曲的人，然后在秦淮河上面呢用了几只艇，每一只艇都张灯结彩，上面有人唱曲的，这样来巡游一圈。当时城中的人都知道，哇，原来王志登做生日了，他就很尽心竭力为自己的心上人组织了这一次世纪生日会。跟着过了后没多久他就过身了，就五十出头而已。但是从这些故事可以看出，晚明的时候南京人的生活就应该是真的很华丽、奢靡、还有呢又有文化气息。这样是最令到很多读书人的情结里面呢就很难忘。所以呢所以刚才飞哥讲话 文学之道，我觉得是实至名归的。 他不止文学啊，梁之永，只是艺术的，很多艺术家都出自南京的，好像徐悲鸿，徐悲鸿那个田韵五百壮士就在南京画的，还有傅抱石，有傅 抱石画的都是多数都是 又在那里的，所以他其实都是艺术家的地方来的，产生了很多名人。刚才我们刚才没有说文学，没有说朱自清，他写的背影那个火车站就叫做南京的浦口火车站， 是 就那个爸爸怎么琴 那里去买骨子，是 骨子 这片东西好像后来删了，现在新的 背影啊， 因为他说违反安全，有违安全，不应该叫一下这样爬那些铁道。 不老实讲啦，我即系如果你江南啲城市咧，无论上海啦，无论苏州、杭州啊，你发现南京人系文质彬彬啲嘅，我唔知点解，佢冇嗰种好张扬，即系。 嗱，同埋仲有嗱，我又唔 好文质彬彬 下。你去住咗耐，你觉得南京话同苏州话边样好听先？有冇分别？我唔识，因为我两样都唔识。 嗱，你而家问到呢句，我真系谂一谂先。我又唔叫得好听嘅，但系我对南京上边咧，我觉得咧嗱。我好少会称一啲，譬如喺内地嘅男士咧，系好有绅士风度。但南京系有嘅。 Okay. 南京譬如啲男即系让位啊，然后整个感觉都好儒雅啊。我感觉 有几样嘢，我哋讲名胜古迹，你哋嘅两位都要提下嘅。一个咧就其实我哋成日都听到，其实我有去参观过，唔知道两位有冇参观？就南京嘅紫金山天文台， 佢讲我去 地方好大噶，同香港天文差到好远噶，成个区咁样。第二个咧，其实要睇下嘅有莫愁湖， 系啊， 仲有个玄武湖。因为莫愁湖有段典故个圣骑楼啊嘛，讲阿徐达同阿朱元璋喺度捉棋， 赢咗棋之后咧，就成个湖划赐咗俾佢。 系赐佢话咁啊，徐达啊， 名校灵啦， 好力好劲嘅一个。一流的小武神功啊，佢嘅問題捉完嗰本圍棋啊，要蕭元璋睇下叫做萬歲啊，係可以捉棋捉到咁犀利，可以寫咗依度。 仲有啊，我係真係第一，我想起啦，我第一次去中山陵啦嚇，咁嗰陣時咧，嗰陣時仲好早啊，即係九十年代錯，好荒涼。我又誤打誤撞咧， 廖仲恺 唔係，我發現咗一個地方，我係真係嗰陣可能冥冥中係無意中俾我去到，我而家已經唔記得咗我點會去到嗰度。咁啊，一片荒地，我本来系目标系去完明孝陵，朱元璋嘅明孝陵之后入去， 行得嘅，行到嘅， 行到嘅， 行到嘅， 竟然俾我发现一块荒地开咗好多桃花喎，系我见过迄今为止最靓嘅桃花，两三层楼咁高，杯口茶杯口咁大嘅一朵。咁我喺度影相嘅时候，我发现路边有个亭，原来睇下去边度咧，嗰度系汪精卫嘅墓址， 系冇错。 明孝陵行到去中山陵中间咧，其实好多墓，廖仲恺、汪精卫都系嗰度， 系啦， 都系嗰度。 咁汪精卫咧就个墓已经系铲咗噶啦，已经 啊， 净系得翻个柜像。 冇错，冇错。 但系听讲话而家个柜像都喺度拦住维修，我问过人最近嘅近况啦。咁汪精卫佢其实 佢兩個選擇都喺呢度咧，仲佢其實包含嘅意思就係話同總理守靈啊嘛，嚇、 嗯、 佢、當初話要喺死喺名古屋嘅時候，佢就話要翻嚟呢度。咁、 嗯、 啊，當然啦嚇，後來國民政府還刀之後咧，就俾蔣介石鏟咗啊。咁、但係亦都係一個景點，好彩而家就留翻一個亭，嚇、一個亭喺度。咁其實明孝陵，我覺得都係值得一講。 嗱，你講起汪精衛咧，我諗起其實唔知兩位有冇睇到，就話其實南京有好多名人嘅故居， 嗯、 包括呢個係何英欽嘅故居、西班牙式嘅、有呢個白崇禧嘅故居，仲、有一個叫做最具氣勢嘅依山而建嘅就係呢個宋子文嘅故居。當時佢係財政部部長啊嘛，所以。最有氣魄的那個就是宋子文的故居，其實南京有很多東西看的、你只是看故居的各方面、就已經看之不盡了、整個南京可以逗留整個禮拜的已經、慢慢就是不當不當辦公，是當是欣賞， 即其實我覺得要這樣、我都試過拿著地圖去他們、裡面的街道、找第一找些故居，第二就譬如那些什麼國民大會舊址、其實你去到那裡呢，你睇下咧，你會覺得好失望，即係等於你去到睇件總統府咁、哇！原來咁嘅咋，即係其實以我哋今日見慣啲大嘅大廈咧、大樓咧，睇翻當時你會覺得好寒酸。但係我哋如果將個眼光你放翻去三十年代睇咧、其實仲係可觀嘅，即係包括你話總統府嗰啲、都係可觀嘅。 飛哥，你有冇去過咧？就係燕子基嗰帶， 南 京燕子基行過就長江。 系， 燕子基嗰个又好靓。 嗱，咁啊要讲埋南京大长江大桥， 系啊， 呢条桥要讲下，话有咩睇法啦？ 最初系 我可以讲啊，真系可以讲嘅。 你点讲 咧？嗱，我讲系咩咧？就系我曾经参与过一个计划嘅，就系因为我南京住过一段好长时间。咁啊，南京咧好多人喺度自杀嘅， 系咩？ 好多人自杀嘅。 哦， 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因为佢个名胜，好多人自杀。咁當時咧就南京大學咧就話，即係有個叫做咩關懷畢業生喺度自殺啦，咁就叫我哋每人留一句説話喺嗰度，等佢睇完之後咧就唔好自殺。OK， 咁我哋 你揀咗句乜嘢？ 我就寫咗句馬達加斯加在哪裡？因為點解咧？就係、你諗啊嘛，你睇完之後諗，你唔知我寫乜，你諗諗一陣之後，可能你就個衝動就冇咗噶嘛。都 OK 嘅，當時選咗呢句嘅。啊，即系唔会写啲我冇自杀。咁啊，南京长江大桥就好重要，因为贯通咗南北啊，好嘛？你咪想讲？ 其实我对南京长江大桥最早认识咧，我细个嗰阵时集邮。 哦。 咁啊，有一套邮票叫做《南京长江大桥开通几年》，1969年嘅时候，当时咧系一样好了不起嘅经济建设。 系啊，直情系通咗成个长江噶嘛。 文革时代话播种到天上有地下无， 系啊， 佢因为直情差唔多仲系一个即系中国最重要嘅建设。 系。咁而且我。上到去嘅時候，我覺得係幾震撼嘅，真係幾震撼。即係因為我學歷史嘅，我成日會諗到切身處地諗翻，如果1969年嘅時候做呢件事係好震撼。特別嗰兩個橋頭堡，你 係啊，直情有 一個群雕像嚇，有一組雕像工農兵，哇！嗰兩組雕像有三四個真人咁高，每個人都怒目圓睜。 佢嘅氣勢其實係好過後來嘅橋嘅。 而家 發覺唔掂啊，因為問題點解嗰時佢哋冇諗到？就話而家最大嘅毛病就係南京長江大橋太矮啊， 變咗過唔到 嗰啲油嗰啲深海船啊， 過唔到， 過唔到啊，話變咗你嘥咗條江啊，喂，你問題喂，你嗰啲即係， 而且南京長江大橋太有歷史性咧，又唔拆得。 啊！呢、這個肯定唔可 以 拆。 以大陸嘅做法就以前會拆嘅，我相信。 其實我拆過起過㗎。 其實我我當年起嘅時候，橋面已經開始啲石屎啊，已經開始一路爛，因為佢已經好多負荷。嗰陣時仲冇咁多，而家咁多橋啊嘛。咁其實已經係開始爛嘅。我覺得即係佢其實六九年嘅時候嗰啲料嗰啲咧，亦都未必一定係咁靚啦。 好啦，我哋要播首南京大屠殺嘅歌先，然後我哋下一次就要講南京大屠殺啦。就係、南京大屠殺電影嘅原聲音樂所唱嘅《不要哭啊南京》。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涉及 Omicron 的变种病毒输入个案，至今共录得8宗个案，没有出现社区传播。卫生防护中心说，这宗 Omicron 个案是昨日的确诊输入病例，患者是50岁男子，由坦桑尼亚、南非和肯尼亚经卡塔尔抵港，在竹篙湾检疫中心强制检疫期间确诊。另外，本港新增5宗输入个案，患者都是由高风险的 A 组指明地区抵港，全部涉及变种病毒，其中一宗带有 N501Y 变异病毒株，34岁外籍家佣，7月在菲律宾接种一剂强生疫苗。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上月17日从菲律宾抵港，当日的临时检测和在竹篙湾检疫中心的检测都呈阴性，到本月12日到社区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初步阳性，但病毒量低，初步相信带有 Alpha 变异病毒株的机会较大。政府將於本月17日00:00起指明巴林、巴姆達、剛果民主共和國、直布羅陀、匈牙利、亞曼和斯洛伐克是 A 組指明地區，收緊相關抵港人士的登機和檢疫要求。21日內曾經逗留當地的非香港居民不准入境，香港居民必須已經完成疫苗接種並持認可疫苗接種記錄才可以登機回港，抵港後需要在指定檢疫酒店接受21日強制檢疫，期間接受6次檢測，並需要在抵港第26日到社區檢測中心接受強制檢疫。强制检测。海关打击卡拉 OK 侵权活动，拘捕22人。海关本月1年8日在全港不同地区搜查8间店铺，并联同警方巡查30间派对房间，检获147套载有怀疑侵权歌曲的卡拉 OK 播放机，同埋6套载有怀疑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套装。估计市值共约130万元，拘捕20男2女。行动中，警方亦都发现2名派对房间负责人同埋7名顾客违反防疫规例。大老山隧道往沙田管道内，傍晚6:00喺有私家车起火，隧道来回方向一度封闭，约7:30全线解封。警方话，管道内往沙田方向嘅一架私家车，车头引擎怀疑过热冒烟，其后起火，管道内其他车辆嘅乘客落车，约400人自行疏散，事件中冇人受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629点，下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43点，下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02，日元113.73，瑞士法郎0.923，加元1.284，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81美元，卖出1,773.4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为20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约为24度，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天气转凉，周末期间天气清凉。现在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听其言。 今集会介绍3个功能界别，分别是纺织及制衣界、批发及零售界和进出口界。3个界别都将会各产生1个议席。纺织及制衣界有2个候选人 ：X1 陈祖恒， 冇申报政治联系。 我系新移陈祖恒，我有20年嘅纺织及制衣经验，一直做唔同嘅公职，同香港政府、内地政府有紧密嘅联系。创科系我嘅强项，我嘅政纲主打纺织及制衣界嘅应用创新科技。我亦都会努力争取更多嘅商务通关配额，凝聚业界，把握14五规划、大湾区机遇、新时代、新气象。我亦都会努力争取更多嘅商务通关配额，凝聚业界，把握14五规划、大湾区机遇、新时代、新气象。12月19日，我新年陈祖恒需要你嘅支持。 X2 钟国斌，政治联系自由党。 香港纺织及制衣业近年一直与时并进。其中除推動香港成為亞太區的服裝基地之外，亦可以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服裝中心，乘著國家十四五規劃中提到綠色發展的理念，更可以創建一個獨特的產業，結合綠色金融和科技領先國際。請各位支持我鍾國斌繼續為紡織及製衣界和社會服務，透過行業發展而帶動不同的經濟效益。 批發及零售界有兩位候選人， Y1 林志榮，政治联系独立候选人。 大家好，我是林志荣，批发及零售界候选人。我有接近20年粤港两地消费品供应链管理、批发和零售经验。业界自从疫情以来遇到很多的挑战，但其实也都充满发展的空间，要马上把握。如果我当选立法会议员，我会同业界携手精确理解新格局，掌握新消费，走出新方向，由乱而治，由治而兴。请选择我，林志荣。选择未来，多谢。 怀疑邵家辉，政治联系自由党。 过一届立法会比沙士时所面对更为严峻，因为除了有世纪疫情，还有黑暴。幸运地，我和批发及零售业界的朋友一直同心协力，争取到政府不少的支援，和业界一起跨过难关。而目前通关振兴经济是当前急务，我邵家辉希望繼續得到大家的支持，在議會繼續守護業界、守護香港、守護國家。 進出口界有兩位候選人， W1 李志峰，冇申報政治聯繫。 大家好，我是進出口界的候選人李志峰，希望今次的參選會吸引到更多的注視在我們進出口業界。我有五點的政綱，第一點是全面支持企業升級，第二是希望特區政府投放更多資源給我們業界，第三點是用好內地的大市場發展進出口業，第四點是用好國家的大政策，第五是堅定支持國家施政，保證香港繁榮穩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我是李志峰。 W2 黃英豪，政治聯繫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各位市民，我是立法會功能組別進出口界候選人黃英豪，我竞选口号是促融入、保繁荣、促贸易、保发展。我将敦促特区政府在大湾区内地九城市、一带一路和 RCEP 的重点国家设立经贸办事处或者支援中心，协助进出口业界的发展，以巩固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多谢。 香港电台制作2021立法会选举听其言。 下一集我哋会介绍工业界第一、工业界第二同埋金融界。 香港系我哋屋企，我哋每一个人都想建设一个更好嘅家园，而你嘅一票就可以改善民生，促进香港发展。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仲有5日，投票时间为朝早8点半至晚10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第一个问题要问自己，假如我是那个病人，我需要啲咩嘢？ 病人有机会好咗出院，呢、这个我成日都话呢、这个系我哋嘅头奖。 行医接近60年，佢系金刀梁梁志雄医生。69年嘅时间咧，你做咗都好似 做呢个换肾唔系我一个人做，一个团队嚟嘅、 哦。 我唔应该攞晒啲功劳， 一齐做 几个一齐做系啦。 系嘛？但系当年好似话好低调啊， 几个理由咧？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返嚟最後一次，岑日飛主持嘅《廣東廣西》，我哋嘅題目講呢、這個古城南京嘅人民風景同埋紀念南京大屠殺84周年。咁啊，嘉賓有呢個中國文化研究院嘅院長邱日博士同埋梁基永博士。 係。 咁我哋而家最後一節咧，一定要講南京大屠殺噶啦。咁啊，依個大屠殺咧，日本人嘅稱呼叫做南京事件，唔叫佢做屠殺。咁而且咧，我哋中國人通常都話依個大屠殺咧有成30万人死咗。 係啊， 日本人咧最多就話20万，甚至可以低至2万。 嗯，甚至話冇。日本右翼好多都冇嘅，冇發生過嘅。 咁啊，好難好難咁樣即係亂講嘢嘅係嘛？咁樣講擘大口。 讲大话， 讲大话嘅系嘛？当年呢日本有份报纸啊，而家叫做《每日新闻》，嗰时叫《日日新闻》，就系、是、不断记载当年期嗰啲日军玩呢个叫做杀人竞赛， 系万人斩， 系啊，即系边个杀到一九一八咧就有奖领啦，大家斗争嘅。咁佢自己日本报纸记载呢个真系即系全都铁一般的事实啊嘛，冇得赖噶系嘛？ 冇错， 喂。所以呢個南京大屠殺，唔知兩位有冇去參觀嗰個南京大屠殺嗰個紀念館喺南京？ 我講先啦，我去咗13次南京，我一次都未去過。 點解咧？ 好悲傷，因為我第一次接觸南京大屠殺咧，就係中學嘅時候咧，一本書就叫《南京大屠殺》。哇！睇完之後真係30日都瞓唔著。即係我其實冇詳細睇，我睇啲圖嘅啫。咁當時一個小一嘅學生，中一嘅學生睇完之後真係唔～後來咧，其實好多人同我講咧，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咧，其實就唔係好殘酷啦，係哀而不傷嘅。但係最後我都冇去，我去過918，我去過731部隊，但係我真係未去過南京大屠殺。後來就算張純原本書咧嚇，即係南京大屠殺咧個，我都冇睇曬嘅，即係睇得大半就即係嗰種感覺係真係人類嗰種殘酷、殘忍、變態，所有嘢你感覺係好難，即係直至我呢個年紀去睇翻。感覺都係好難、好難、好難去釋懷 嘅。 梁基榮你 我咧嗱，我第一次接觸南京大屠殺係乜嘢咧？我反而係比較特別一個途徑嘅。我細個嗱，可能有你咁嘅年紀啦嚇，就中一咁啦。咁嗰陣時咧，我喺屋企啊，我就揾到一本抗戰勝利紀念畫冊喎，大概1946或者1947年嘅時候印嘅，好精美嘅一本書嚟嘅。我仲記得一揭開嗰、那個。畫面第一頁是一張彩色照片的蔣中正的軍戎裝像，很威的。哇，當時看到這本書，我覺得眼前一亮，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看這些。但是揭下它裡頭就開始出現南京大屠殺的一些歷史照片，而且是因為當時它1946、1947年的時候很多照片，有很多張我後來看過是很經典的，譬如處決嗰個軍人啊，嗰啲影到街裏邊嗰啲屍首啊，嗰啲有啲孕婦個肚裏邊嘅細路仔被挖出嚟咁樣橫屍街頭啊，咁呢啲照片咧就好震撼。咁啊，但係我幾次去我亦都係冇去過呢、這個，因為我覺得真係太可能細個嗰陣時呢個印象咧係真係好深刻。但係好多影視作品，我認為其中係。比較有真實的反應，我看到那些我都已經覺得是很辛苦的。其實 我就1980年第一次去南京，南京大屠殺的紀念館最初建成的時候1985年，所以我第一次去南京的時候並沒有這個紀念館存在的。以後呢就因為有其他事就沒有去看，但是呢他擴建過兩次，一次咧就係1985年建成，1999年第一次擴建，到咗2005年咧就第二次擴建。我最近一次去南京嘅時候，嗰時係2008年，我就睇到啦。 地方好大， 嗯， 成个纪念馆的场地大概有成74,000平方米、 嗯嗯， 你可以想想几大， 好大， 有个展场啊，有9,800平方米、 嗯， 啊，你可以嘅，咁咧就话路的熟呢个讲系会令人不安嘅，即系话你见到好多好多实景啊，各方面啊，唔系净系资料嘅问题，唔系净系佢拍出嚟当年期嗰啲咁样嘅影片啊，各方面啊。即係成個區域嘅，你去完之後咧，另外人好深刻。好似我話，好似休日，我同你一樣，我又去過沈陽嗰個918，去過依個731部隊嗰度地方咧，嗰啲地方咧就冇去南京大屠殺咁震撼。 同意。 啊，好係好不安嘅，即係話你有做好個心理準備，你去完笪地方，你差唔多可能成日都去，即係有啲。即係耿耿於懷，有啲即係悲情啊！成個經過，不過我覺得南京大屠殺，我唔知兩位同唔同意。我覺得咧，通常南京大屠殺咧，有個人咧係冇乜人提嘅，成日佢扮演個重要角色，但冇人理佢。其實即係話過之係針對日本人啊嘛，屠殺啊嘛，就話其實我覺得喺呢場南京大屠殺裏邊有個重要人物。就係、是、唐新智， 係、 嗯，因為冇人點講佢啦，佢其實都係扮演個成件事件嘅重要角色，係嘛？ 嗱，1937年咧年底嘅時候咧，唐新智咧就被蔣介石就委任佢係首位南京嘅最高嘅軍事長官。咁、 嗯 啊、其實嗱，我哋其實前面講過嘅，有因為我哋第一 part 嘅時候講到尾咧就未講完。南京呢個地方咧，其實要守咧，佢有兩個地方係好緊要嘅，一個咧就係、是。广德一个就模糊，咁、 嗯、 但系问题就系呢两个地方咧，其实就不属江苏嘅。呢、 嗯、 两个地方一失守咧，南京咧就门户大开啦。咁唐生智亦都系犯下咗嗱，当然啦，当时嘅国际形势其实亦都未足以允许佢有过多嘅外援，系咪？啊，国际嘅情势其实对中国又好不利嘅当时。咁唐生智佢作为蒋介石委任佢呢、這个。个当然其实蒋介石当时都俾咗好大嘅权力啊，即系唔系话佢蒋介石都系好消极扩展喺保卫南京上面咧，蒋介石系曾经作过尝试，呢个系肯定嘅。但系唐生智咧，佢喺即系内外交困嘅情况下咧，我哋睇见佢喺呢一场防守战里边咧，实证佢系并不出色，并不出色之余咧，佢嘅撤退嘅时候。所造成的各种混乱呢、啊、死伤狼藉。 是自己啲人自相残杀。 他甚至当时是这样的。啊、我哋想象一下就是一个首都突然间话要传出来话要敌军要进攻。其实你如果我哋切身主力想想如果我哋今日呢个香港突然间话某国的军队大军压境的时候第一时间是不是很多人会走。咁、 嗯、 当时咧为咗防范好多人走咧，佢就下令喺长江边度守住， 系、 嗯、啊边个系人大规模渡江咧就格杀勿论。但系到咗自己嘅军队要渡江嘅时候咧，竟然会引发呢啲守军就对住自己嘅军队嘅船嚟开枪。嗱、 嗯 啊，即系而家引发呢种场面咧，其实唐生智嘅嗰种指挥啊，失当。是真的是无可推托的是吧 学界有一个讲法就是、即是南京有个首都它有一个象征性的。其实由七七开始到十二月都几个月时间、日本一定是南下南京的必然的其实估都估到的。但是当时呢就蒋介石啦唐生智都好他们摆了个阵就是跟你死过、即是跟南京共生死。咁日本咧，當時就以五個軍團啦主力五個軍團咧，就第六師團啊，第十六師團咧，就向佢撲過嚟。咁如果我哋正常諗法就係死過就即係對打啦，係嘛？即係對打。咁但係結果事實上，當時嘅國民黨力量係冇可能去做到呢樣嘢嘅，即係冇可能去做一個決戰式嘅。咁啊，結果咧就其實即係另一個講法啦，即係你日本人本身係即係係一個野獸嘅行為，但係你係將一隻野獸係拉得更高更大，成個撲過嚟。撲完之後，發現原來你的防守力係咁弱嘅時候，就直撲。咁啊，頭先阿梁兄都講過啦，防守又差，然後內部又混亂，咁結果就係咁啊。咁但係就即係點講咧？其實我後來咧，我諗咗個方法去釋懷。呢、這個方法咧就係去追蹤翻 攻擊南京嗰幾個師團嘅結果。 嗯，嗯 我覺得係可以喎，原來係。 係咩？ 即係對我童年嘅陰影係可以嘅。第六師團啊，主要其實對南京最大攻擊就係東市郎嗰個第十六師團。 嗯嗯， 第十六師團殺人最多係佢啦。第六師團都係有五個，其中兩個。呢幾個師團咧，大部分咧後來嘅徐州戰役啦， 嗯， 後來嘅武漢戰役咧，都係冇咗差唔多三分一嘅。 嗯哼， 後來咧大部分去咗邊咧？大部分就喺呢個印尼，喺呢個澳洲對北嘅地方，係被美軍剿滅嘅。 哦， 有部分咧就去到菲律賓之後咧，喺菲律賓咧係完全係餓死嘅。即係話如果你從呢個角度睇咧，我覺得我會釋懷 啲。永 報 不爽， 都釋懷啲只能夠咁講嚇，冇話永報不爽，釋懷少少。 嗱，唐新志我俾人嘅感覺就話，好似我哋香港人所講嘅，講就天下無敵， 冇錯，冇錯， 冇 錯，冇錯，冇錯。 正正啊，講中曬佢，佢話拍曬心口喎， 啊， 一定搞掂，一定冇謂。 同你死過啊嘛，正正係。 佢話自己唔會有佢話自己唔會打動台灣出嚟噶，佢話自己會死喺即係寧死不降嘅。 都即係如果 拍 曬心口， 你二戰期間睇咧，即係唔少國民黨軍人或者將領都話會同呢個地方共生死。結果 但 係好多都係咁講。 真正做得到嘅咧，反而係幾個廣東人喎。嗱，有幾個人係值得記住噶嚇。咁，其中有一個女長叫做羅策群， 係 廣東人好出名嘅，興寧。嗱，我哋知道廣東嘅粵北嗰啲客家咧，出好多名將啊。咁啊，佢而家嘅今日嘅知名度唔係好高，但係當時係。是好佢負責鎮守住嗰個中華門一帶，咁中華門係入南京嘅要道，佢，守喺街上大聲嗌話幾歹就幾歹啦，唔好衰俾佢睇啊！ 即係阿袁崇焕嘅啲 頂硬上， 係啦，頂硬上， 頂硬上 嚇。咁然後最後壯烈犧牲嘅，有幾個都係廣東嘅將領。咁啊，呢場南京即係首都嘅保衛戰裏邊嘅。廣東的將士是真的表現很出色的， 不過問題難以令人釋懷啊！歐日你剛才說話，就是日本人今次入侵南京，他是那種叫做無差別 的屠殺，就是你說屠殺回對方的士兵都還可以，藝人所謂平民尤其富裕女士，全部是輪奸強姦，全部就是完全無曬軍紀， 其實在入入城之前，他就已经将一万几的战俘先 杀了， 全部先杀了战俘。杀战俘已经是为当时的国际公约所包含。 印度亚条约是没错。 因为当时也有这样的已经有这样的国际公约嘛。 不过要补充一句，我真的补充一句，就是日本人其实在整个侵华战争都是做这些事情。只不过因为南京是个首都，同埋南京当时很多记者在看得很清楚。因为很多时候最早芝加哥报纸要报道，哇，这是地狱的四日的。但事实上这么大规模的杀戮在整个抗战争经费上见到很多。不过南京大屠杀就是其中一个象征性很大的，因为首都是一个耻辱式的首都，所以这样做。但是老实说，就算知道他收场我都觉得很难以释怀的。有时现在后期我看到很多是日军士兵寫的一啲，譬如東市郎嗰啲，係嘛？譬如寫，你睇個過程，你都覺得哇，真係好難受啊！入邊有好多好多呢啲咧，係即係奸淫掳掠嘅，好即係完全係文字嚟嘅，冇圖片嘅。但你睇到係成個過程，你覺得真係， 甚至殺到最後連槍殺或者刀都嫌慢，咁就大規模咁推落活埋。咁即係我覺得。即係有時候即係譬如我哋近呢幾年佢有時候去日本咁見到日本人好似好有禮貌點頭哈腰對神佛又咁恭敬嚇，但係你好難想像咧喺戰爭裏邊咧一個人性能夠扭曲成係如許嘅程度咧，我哋就係我記得有一次楊之水先生，因為我成日都揸車同佢去嘅，咁佢喺車上佢就問我，佢話：哎呀，佢話小梁啊，佢話我還是弄不懂，佢話這麼一個。真係個佛教國家啊！嗰啲人對拜神佛係好虔誠嘅喎。佢話點解佢哋會殺咁多人呢？即係佢作為一個幾十歲人，佢都好難明白呢件事，係嘛？你覺得點？ 咪佢由嗰本日本人嗰本Ruth Benedict 嗰本名著叫做《菊花二刀》咯， 菊二刀 係，因為佢係兩個極端嘅嘛。 係啊， 一個就睇落去，你睇個和善嗰邊就菊花，另一邊就係。武士刀， 那種殘酷，那種沒有講人 情的。其中的講法我覺得比較信服，就是日本人的世界觀有一個圈一個圈出去的嘛，就是關東關西有一個圈，然後再出就是北海道，再出就是這個琉球，再出就是朝鮮，再出就是台灣。在他們的 觀念裏面，即是 歧視鏈， 他不單是歧視鏈，他直接不當你是人，我懷疑是、即是如果你當你是不是一個人，然後 你殺的時候你就不會有任何的那種。而且亦都有一個講法，就是因為他們學了滿洲嘛，滿洲當時以小打大，其中一個就是殘酷 的屠殺，我真的我震撼，要殺到你驚嘛。咁佢而一個小民族去統治一個大民族，可能佢就有一個咁嘅諗法咯。 係，咁而且仲有咧，就係、是、我覺得仲有一個背景嘅，就係話佢日本呢、這個民，即係其實呢個中日戰爭咧，佢發生嘅嗰個時間點咧，我哋而家覺得佢係好近代嘅事，但係如果我哋睇下佢哋呢啲士兵或者佢哋呢啲將領咧。他们出生的仍然是我们讲的古代的时期的事的嘛、是吧，那些士兵出生的是1900年前后的士兵、那他那阵时的 人道主义没有现在那么强， 没错了，即是那么强、人道主义的概念还有对于战争那种概念不是我们现在的概念，我们现在战争就说、只是、两国交兵，只是打那些军事目标、或者，但是当时你想象一下，即是等于晚清，那他的人和1800年其實他們的概念不會差很遠的嘛、所以他們覺得戰爭就是殺戮、戰爭就是大規模屠殺平民，還有一種震懾力，只不過剛當時是這場戰爭，他在南京是處於一個、首都的位置，他覺得如果在這裡進行了這一次這樣的屠殺之後呢，就以後他對接下來的城市呢、他會有一種很強的震懾力、 揚威的一個這樣的心理、因為打完上海再南遷，因為從湖之戰他又叫說你們人不聽教、 因為他當時他勸降的嘛、 他 跟唐生智他曾經有過、多次的勸降、就說如果你、投降 又如何如何，發了很多傳單、如果你跟我打仗，他就说如果你以后抵抗的后果就是这样。 好了，今天时间都差不多了，讲不完了。有机会再跟大家再分享了。听晚的节目呢就是韦哈苏式和林彦文跟大家讲这个解密这个笔迹和看笔、那首字、笔迹里面有什么秘密。跟着下来就是那些年张伟基的节目。最后播首歌就是林子祥唱的《在水中央》，拜拜， 拜拜， 再见。 这一刻最难忘。